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外国团体和机关网站近日辟了特辑。南非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小组和刚果通讯社网站登出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并在文称颂了他的丰功伟绩。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题思想研究委员会、奥地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系促进协会等团体网站也载文介绍了金正日同志的爱祖国、爱人民的一生。